恋的心未减退，我愿一生记取，从没再想谁。I still think of you， 留低思想伴给我，愿快乐永远伴我。求空虚思念过，的我在安睡，为何一生苦苦的等，始终都告吹。从前在路上遇着或望着是多么好，为何没倾诉？人就是风突然地远去 ，no， 没有你在靠着的我在安睡。为何不可讲出心中想讲的字句？常常独自在坐着，或问着你心中想，完全没知道。从这一刻你远去 ，I remember you， 迷恋的心未减退，我愿一生记取，从没再想谁。Still think of you， 留低思想伴给我，愿快乐永远伴我。求空虚思念过，你已醉死我，这刻独自在期待，那美太与亲切面庞。再想谁 ？I still think of you， 留低思想。